各位弟兄姐妹，过年快乐！这个过年总要讲些吉祥话。讲吉祥话之前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上感恩，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喜乐的日子，能在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感恩。也感恩在过去的日子你所给我们的丰盛满足，以至于我们现在仍然能站立在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盼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你每日与我们同在，时时是平安喜乐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样的喜乐当中，在为人祈祷的时候，为人守望的时候，蒙你垂怜，蒙你垂听，更蒙你应允，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过年哈，我们主要讲点春风得意、知足常乐的话。那得是要得天意啊，那而且呢要知满足，知足就是要知满足。那还要重要的是要受的要得到的完全的平安喜乐。什么叫完全的平安喜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得意知足啊。我个人本来想要讲的是，得主意，得天意，知不足啊，知不足，怎么样才能知足呢？我们常常知道，这个，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还不够；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发现还不够。什么时候才够呢？这个好像很难达到我们的标准，因为得到以后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就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好、那么美，而且那么妙。当然更盼望还要得到更美更妙的。可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话，腓立比书四章他就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将所要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在这样的当中呢，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做，要去行，不是光知道它会是，但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行不行得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什么道？是平安的神，是要与我们同在的。那既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得平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得丰盛，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凡事都有预备。那我们经常会想到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可是事实上我们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平安跟喜乐吗？我们能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得到那个满足感吗？如果我们没有满足感，我们怎么能知足哈？所以我今天用的腓立比书是这个保罗在要去马其顿之前他得到呼召，所以他就去了马其顿。他得到的那个呼召让他要去马其顿，所以他就跟希拉、跟路加还有提摩太就去了这个腓立比，在腓立比设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么这个腓立比是在马其顿，也是马其顿的一个首都。那马其顿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马其顿我们知道是在这个腓力二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所创建的。在那个时候呢，那因为那个罗马的窝大维就是我们称为的凯撒奥古斯都，他把他那个地方统一了，归在罗马名下，归在罗马帝国的名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有呼召进去传福音。他在那个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非常有一个特色，这个教会非常有爱，非常知道怎么去行他们的爱。但是呢，很重要的，保罗又再回去写这样的一封信，因为他知道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非常有爱，所以他特别讲说，我们这些爱要从基督的爱而来。所以整个腓立比书他所讲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生活目标、生活基督的样式为样式，还有信仰基督所得到的秘诀。这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当中，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他在富足的时候， 在卑贱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在饱足或饥饿的时候，他怎么样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呢？随时随在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不管是丰盛、缺乏、富足、有余，或者是贫困的时候，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怎么样学会了呢？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秘诀。那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哇，这个是非常厉害了，就是凡事都能做。其实这个凡事啊，是什么呢？凡事就是合神心意、蒙主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说你那个超出想象的那种事情，或者天马行空，或者异想天开的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合神心意、蒙神喜悦。那靠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在我们生活的目标跟生活的样式当中，我们讲那个秘诀，它我们要怎么样？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基督的心是一个顺服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的父让他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可是他所过的一个日子呢，是一个顺服的。他知道他父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他怎么做。他为了来救赎这些世人，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每次在这边讲，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有没有挣扎？有。他的挣扎是什么？我们读科西玛利园祷告，那么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但是可以理解到他的那个挣扎非常的大。所以他在形容的时候，他那个汗如血滴的滴下，他非常痛苦。他讲了什么？他说，愿这个杯离开我，能撤的就撤，若是不能撤，还是按照你的旨意行。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顺服。他因为这样的顺服，所以他上了十字架以后呢，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他说，叫一切在地上的、在天上的、在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的。就是不管天上、地上跟地下的，见到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而且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今天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不单是我们，万物万灵所有的都要称他为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我们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是一个在他之上没有了，在他之下全部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样式当中，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有一个得着，我们才有一个信靠。如果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如何去过那个得胜的生活呢？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在讲说，在不管任何的事情或者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圣灵与我们同在，学会了我们相信基督，我们相信基督是那么顺服他的父，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也讲，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不会来。那保惠师来又表示什么呢？保惠师来表示那个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个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什么？是使我们能行万事，使我们能懂他所说的话，叫我们想起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跟耶稣在这个世上所行的道。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的一种提醒跟一种能力。当我们得到这种提醒跟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丰盛的，我们是一个满足的。在这样的当中，我们知道，若是这样的，我们得到一个得胜的，又有权柄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心中所得到的是那个力量跟那个丰盛，跟那个丰盛。请坐。所以我们刚刚讲得义是要得什么义呢？得主的义，得主耶稣基督的义。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又如何的去明白呢？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总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有借口说我们不懂。当我们祷告，当我们祈求，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祷告一定要怎么样？要圣洁，要洁净，要清洁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的灵是安定的，在神的面前，他就在天上的宝座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亏欠，在那样的祷告当中，神赦免我，圣灵安慰我们。所以那样的力量给我们以后，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跟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这样相信，所以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确据他不会抛弃我们。他一再讲， 我与你同行，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知主。在这样的一个知主当中，我们知道在有一位这个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他叫 Maslow， 他讲，他说人的满足啊，他说人的满足要在五种情况之下能达到那样的需求呢，以后的那样的满足以后呢，我们的人格才能维持那种成熟感，才能达到一个成熟的人格。什么呢？他说第一，生活要满足，安全要满足，感情要满足，尊重要满足，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要满足。那当这些都满足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这是多么的难，这是多么的难。在这样的一个成熟完整的人格之下，要这样五样东西都能达到，你的生活得到满足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的安全得到满足，现在的人太多没有安全感了，然后你还要在感情上得到满足，太不容易了，然后呢尊重得到满足，我们能不能完全尊重人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被人家完全尊重也不知道，那这样能满足吗？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能满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所以他讲说这样的人格才算一个成熟的人格。如果是这样才算一个成熟的人格，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甚至于在修行的人来讲，做不到，做不到。就像我们那个爱的真谛一样，那每一样列出来，我们真的能做得到吗？大概有一半已经不错了，都不及格，都不及格，不及格。我们凭什么？我们在主的以基督的爱来爱人呢？就是凭那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跟我们的相信，在这样的当中，我们能去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照着他的意思行，他告诉我们他是得胜的，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称耶稣基督的名为主，无不屈膝的。当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岂不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讲还有什么阻拦可以在神跟我们的当中呢？因为神面对我们，常常讲，当我们能清楚明白的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还有一个无伪的信心。这无伪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敬虔是真正的敬虔，所谓真正的敬虔就跟神直接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信仰，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功，他给我们的声音，他给我们的指导，他给我们的感应，他给我们的感，我们常常讲说心有灵感，心有同感，灵有同感，保罗也是这样，有被灵感动的时候，这个你不去听，你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告诉你了。还有一种事情是事前没有听到，事后会明白，若是这杯不能挪去，就按照你的旨意行。杯没有挪去啊，杯没有挪去的意思就是这个旨意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常常有不服气的，我们常常人定胜天，最后还要来一搏，那搏得满头包，搏到心里难过的不得了，然后回头问神说，怎么会这个样，我够敬虔的吗？够敬虔的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常常要在神的面前保持我们圣洁的心，保持我们清洁的心。我们常常想到这样的事情，在神面前，在洁净我们的灵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声音就进来，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有一对夫妻，我们今天灵修的里面，他讲夫妻之间，他标题叫幸福，幸福。他在这个过年期间，太太本来想休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突然这个先生的公公婆婆来，于是他就要爬起来，浑身疼痛的开始侍奉公婆，对，一肚子不愿意，但是又必须要在这个侍奉公婆，这是媳妇该做的事。公婆来了，而且没有事先告诉他，那心里一肚子不开心。等着公婆送走了，他送走的时候呢，这个先生送走，太太已经不送了，就在家里留下来。他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就跟他先生这个开始检讨，他先生检讨这个问题，检讨到这个对象的问题，检讨很久很久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就去请教一个婚姻咨询的这个专家，就开始讲很多的问题，都讲他先生的问题，或者讲他先生讲他的问题。到了最后，那个咨询者就告诉他说，被咨询的就说，他说，我觉得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有在神的调和当中啊， 我们才能交往。当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圣灵让爱浇灌在我们，因为他答应我们保惠师来的时候，他就是带着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灵里。那那个爱，我们常常讲说最大的诫命就要那个爱神，后面就是要彼此相爱。怎么样一个彼此相爱？有没有先看到对方， 先看到对方再检讨自己，再检讨自己，也许你的心转个向，也许你的念转个意，你的意已经能领受到圣灵感动你的事情。所以他就听到这个话以后，他就哦，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神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两个从咨询中心出来以后，在路上走的时候，两个都没有说话。那先生就问太太说，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誓言。因为他们是在教会结婚，是在十字架前结婚，他们有结婚的誓言。那个结婚的誓言非常清楚，那是有神的见证在当中，神的力量在当中，神的圣灵与这个家 同样的在这个当中。所以有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是人夫妻的努力维持以外，还有神调和的力量在里面。神调和的力量就是圣灵能感动妻，也能感动夫。所以我们在讲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讲说妻子要以夫丈夫为头，但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爱教会，愿意为教会舍身，为这些奉他名所招来的人聚会来敬拜他的时候，他是为我们舍身。为什么为我们舍身？因为他的父告诉他要来这边为我们救赎，使我们重新回到圣洁的地步。回到圣洁的地步就是重新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上次有讲过关系很重要，若是我们跟那个我们直接这么密切的关系都不能和好，你要花很多的力量去维持那些这个之外的关系是非常困难。所以他跟 他跟太太讲，那个咨询师就跟太太讲说，你有没有你光是看到先生的问题，你要不要看到自己，从自己开始，然后从圣灵开始感动，去想象这些事情。因为还有神在我们的当中，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怎么样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格？我刚刚讲那个幸福，那个满足，都是要有一个感，要有一个感，那是一个感动，那是一个感觉。你不能说我对你很好，我给你很多的幸福，不止一次在这边讲，若是被你对待很用心，要去对他让他很幸福的人，而那个人毫无感觉，你不是做白工吗？你真是做白工。而且那个白工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的你总是达不到目标，你花了很多钱还是打不动人心，你始终没有办法合他的意。怎么样才能合他的意？因为圣灵可以感动他的心，也可以感动我们的心，可以做一种调和。在这个当中我们常讲说，如果这样子我们在幸福，是因为神才是爱，那么神的爱是一个源头，那么神的爱才是一个源头，神才是我们的源头。当我们知道要有满足感，要有幸福感，要有这个平安感，这种感觉，这种喜乐，那个源头在哪里？如果找不到源头，你总是找错源头，接错插头，110的电接到220的电就要爆炸，对不对？那220的接110的又力量不够，源头接不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在哪里。在这个当中，在有一个专栏作家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他说在美国，在那个年代当中，有一次有五个锯子，这个就是各界的锯子，不是那个锯东西的锯子啊，就是那个头，就是头，很有名的人，而且很有钱的人。这五个人呢，在一个旅馆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当时的财力啊，超出美国国库的钱，有没有钱？够有钱了吧？五个人加起来，这五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五个人，一个是垄断当时麦子卖。米麦的麦子的市场，那就是等于控制了食品的市场，麦子的市场的那个企业家，他是一个垄断麦子市场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股票市场的老板，股票市场的老板。那么第三个他是一个这个阁魁，是一个高官，非常有权力的高官，大概管到一些经济命脉的高官。 那第四个呢，就是钢铁的大老板。第五个呢，是一个专利的专利事业的老板，就是专门申请专利的。像现在的市场，现在科技业跟专利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在专利的市场里面，他是一个专利市场的老板，那么就是他手上握有很多专利权，那么就相当有钱。可是呢，25年以后呢，他看了这五个人的下场呢，这五个人的下场，这个麦子的这个控制麦子市场的这个可以垄断市场的这个人呢，他是死于非命，意外非命。那么第二个呢，股市的市场老板呢，他25年以后刚刚从监狱放出来。那么另外那个呢，另外那个钢铁的老板呢，他死的时候呢，他没有钱下葬，没有钱下葬。那最后专利事业的那个老板呢，自杀身亡。那个第一个讲那个麦子的，他是落魄到流浪在国外。这五个人的下场，我不是说一个人飞黄腾达以后他就一定会跌到低谷，而是说他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我们说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是学会了很会赚大钱，却没有学会了好好过日子的话，这后面的结局是蛮惨的。会赚钱是一回事，会不会过日子又是一回事。我们的日子如何过，我们的日子过得能不能满足，日子过不得能不能平安，能不能有所得，这就保罗讲，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我都学会了，学会了他的一个信仰，学会了他知道基督是他的主，学会了他的相信，学会了天父的爱，学会了什么圣灵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一个我们常常讲信望爱，最大的就是爱。那个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爱那个圣灵负责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脑海，浇灌在我们的心灵上面，从我们心灵所发出来的那由基督而来的爱，以那样的一个样式去爱人。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的爱。那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就是那个希伯来书常讲未见之事的实底，所信之事的确据，因为我们相信他终究一定会给我，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不会抛弃我们，他不会离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耶和华以勒。在这样的当中，我们讲到第二段经文，后面有一段经文是传道书6章7节。传道书六章七节他这样说，他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就是说在传道书里面，我们知道刚刚那个是保罗做的腓立比书，这个是所罗门写的一些智慧的箴言记录下来的。传道他最有名的就是虚空，他认为人生是虚空，在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是有差别的。若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灵命当中没有办法活在那个日光之上的领受，光是活在日光之下是一场虚空。所以他讲，他说人呢都是虚虚的而来，暗暗的而去，名字常常被黑暗而遮蔽，名字不会太长久被记得。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的？因为人的劳碌是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因人的劳碌从创世纪就开始讲，我们要为生活劳碌，要流汗流血去过日子，那享受那我们劳碌所得来的，这是应当的。我们今天工作赚钱赚工价来过日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循环，天经地义的一个循环。但是心里却不知足，这个心我们常常讲要什么样的一个心，要无愧的心，无愧的良心。那个无愧的良心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圣灵与我们光照的时候，那个心才能完全，那个心的完全才能让我们知道知足。那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他又讲，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盛的也不因得到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因为当我们得到银子的时候，像上次讲那个很有钱的人，他到最后人家反问他，他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他说你觉得你的钱应该赚多少，我觉得再多一点，这就是贪心。其实我们人也是贪心，我们常常在笑，我们人的贪心啊，真的是很可怕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常常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打球需要靠工具，所以有人常常打球打不好，他就买一套工具。 告诉他这个球具多好。所以我们常常笑、啊、你家已经开军火库了，可是没有一把你用得好的。我说下次如果使用不趁手，你干脆给我们算了。可是他就一直在换工具，一直在换工具，认为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工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人心没有办法满足是一定的。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还想要一点，还想要一点，这叫贪心。我们在贪心的当中，我们常常因为贪小失大，贪小失大，贪小失大。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有讲的，希伯来书13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不可贪贪爱贪财，不可贪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心箴言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这有两个故事，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可贪财，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很难很难，因为在这个箴言也告诉我们，他说提摩太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有几个人有吃有穿的就觉得知足呢？对不对？穿的总是衣服不够，对，不要讲女生了，讲男生也是一样，有吃有穿的就知足了。吃有时候还要挑，要挑这个食物好不好？这个食物好当中还要比哪一家的比较好？这个、人的心就是这个样，人的心的，所以人很难知足的。在诸葛亮要死的时候呢，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他有九个仆人。啊，听过这个故事吗？啊，听过，你点头。九个仆人，他九个仆人呢，诸葛亮很厉害，他就留了8块金子，他留了8块金子去交代，就说这8块金子你们去分配，我走了，就离世了。那这他离世的这九个仆人里面有一个是厨子，就是煮食物的。那么那八个仆人呢，就去埋葬诸葛亮，埋完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在埋的当中呢，他们就想。这个九个人分8块银子怎么分呢？然后多了一个人，多了谁呢？就多了那个在家煮饭的那个，我们把他给宰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人一块，刚刚好。那厨子有没有思想呢？厨子也有思想，所以想说8块金子九个人分，那能分多少？不如我一个人得8块金子。他怎么得呢？哎呀，太厉害了。所以这八个人商量完就回家了，回家就回家了。要准备吃饭之前呢，其中一个就去把厨子给拎出来，把厨子给杀了。那厨子一个人就得不了什么，那八块就刚好一人一个嘛。可是这八个人开始吃饭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饭里面有毒，所以八个人全死了，全死了。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一场空，就叫虚空。那你算计人家的时候，人家会不会算计你？对，你觉得很多事情呢，这个算计的心啊，机关算尽了，不如老天一算。这上帝的美意就在你心存仁厚，还是心存敬虔，这个心都非常的重要。圣灵会感动你，非你得到的东西，你就不要贪那个心啊，不要贪那个心。所以在那个当中，我们讲起那个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战国的时候啊，战国的时候，这个秦朝要打那个蜀中的时候，打蜀国的时候，那个秦惠王，看那个《芈月传》里面就秦惠王。秦惠王要攻打蜀中的时候，因为蜀是四川，山很多，很难进去，很难进去。这秦惠王很聪明，他说找人来用5块大石头雕了五只牛，然后在那五只牛的肚子里面放了很多金子，小金子，然后就叫人推，然后推的时候他就放风声出去，那个风声就放到蜀中去了，那个蜀侯那里去了。蜀侯一听，哇，有五只牛朝蜀中过来。而且一边走一边阿金子，那这个沿途可以捡金子。那个蜀侯呢就起了贪心了，蜀侯就说，那这样我们这个蜀中呢，我们就派出一些有力量的人开始挖山铺道路，把这个路打通，把这五只牛呢就引进来。所以那边就开始打路，那边的人工很多。那秦惠王很厉害，就在这五只牛后面呢，他的部队全部跟在后面。等那个要得金牛的那个路打通了以后呢，秦惠王就进去了，进去就把蜀中给灭掉。这就是讲贪小失大，他只看到第一层，他没有看到第二层。他知道那个牛会有金子供应，他没有看到那金子后面还有危机。所以我们常常在贪恋的时候，我们常会因为贪小失大。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圣灵会感动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该得的，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得的。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得到平安的， 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以后没有平安的，这种事情非常玄妙。我们常常营营积极营营的去经营啊，经营到最后常常就像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他说人从母腹来的时候，你没有带来也不能带走，你的手也抓不住什么。记得不止一次在那边讲，哎，亚历山大帝啊，走的时候两手伸到棺材外面，他就叫大家看，他什么也带不走，医生也救不了他的命。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你相信那个造万物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在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然后在后面呢，我们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八节，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要看，要看你所相信的。腓力跟他讲，跟耶稣讲说：“你告诉我们这么多，那能不能让我看见神呢？能不能让我看见主呢？”那耶稣说：“你看到我就如看到父一样，因为我的父就在我里面，我就在我父的里面。”甚至于他讲说：“你要看到我，就是因为要相信，要顺服，顺服我跟你讲了那么多的话，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难道就没有看到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很多年前常有一本领导的书在讲仆人是领导，这仆人是领导就是讲基督的领导，基督的领导就是跟你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我做给你看，你得你学的做这个当中，因为你相信我做的不是虚的，不是空的，因为圣灵在里面动工，因为你相信，所以圣灵才会进来。所以耶稣要走的时候，他才讲：“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不会来。我去是为我为你们准备住的地方，当我好了，我再来接你们。”这个意思都完全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的今天所讲的主题是什么？今天讲得意之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意呢？在春风里面得意呢？怎么样才能得意洋洋呢？我们只有在揣摩神的心意，听神的话，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才可能去领受到这样的一个奥妙的事情。所谓奥妙的事情，我们常常讲，我们既不是福音派，也不是灵恩派，我们是福音派加上灵恩派。川普这次当选的时候，他不是讲了福音派的，给了他按在圣经上面，他是要按照这个神的心意来做。若是他心中没有圣灵的感动，我想很多事情也不是字句。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很多事情他也许自爱难行，也许他做的事情非常好，我不知道，我不懂，但是呢，他这样宣扬他的一个信仰，他说他的确据，他也按照圣经发誓。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做让我们的敬虔是虚假，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的虚假常常讲，他说我们讲说要有敬虔的心，要有清洁的心，要无愧的良心，要有无伪的信心，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情欲，常常让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叫今生的骄傲？你只有活的时候你才能骄傲，你是带不走的。那种骄傲当没有气的时候，那是一切都是空的。刚刚也讲，虚虚的来，暗暗的去，当人走了，这个很多外面这个常常讲人死灯灭，我不相信灯会灭，灯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没有灭，我们的灵是要回到赐给我们的父那里去。我们活的时候我们的灯是亮的，我们的灯是亮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亮，有亮光的。我们的亮光从哪里来？就从我们心中的那个洞里面出来。我们的心每个都 完全的，每个心都是健康的，除非有心脏病以外。那个心要有一个亮光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命有亮光，生命有亮光，日子才过得满足。日子满足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满足、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是个源头。如果我们不能知道源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信仰是一场虚空。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我们最后讲的这句话，箴言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父，得着生命的就是子，他必恒久知足的就是灵，父子灵，信望爱。所以我常讲说，我们在一个信仰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圣经读得如何，不管我们圣经背得如何，不管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信仰很清楚，父子灵非常清楚，信望爱。 这个道每一篇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这样讲，若是这个这种的道不能贯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不知道在信什么。信望爱，那个爱就是圣灵所带来的，父子灵，那个灵就是给我们指标，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最高指导原则，那个源头，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所以我们常常讲平安喜乐，平安喜乐。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回头讲，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要有一个圣洁的灵，因为那些是神给我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一个呼召是跟从，一个呼召是照着去做，一个是你来，一个是你去。所以来去之间，我们的信仰都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上面，我们就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基督徒。如果我们连基督的门徒都做不到的话，那个信仰，那个圣灵常常与我们忽近忽远，那会让我们非常失望，非常非常的漫无目的，会弄得自己无所适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相信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不管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称他的名屈膝，无不以他的名为主，称呼他为主，那就是他是最高的，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未来的日子天天时时都能得意知足，都能平安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向你感恩，在这样的一个新春日子当中，我们真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仰望了你，我们也知道我们回到你面前跟你重修了和好的关系，我们更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能得到知足，得到满足，我们都能得到那样的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跟生命。向你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